算习惯残忍，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让我下跪，我们笑着灰飞烟灭。黑若昏猫，迷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监狱骄傲，无所期待，无可乞讨，生气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损毁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，笑着灰飞烟灭。人如鸿毛，命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监狱骄傲，无所期待，无可乞讨，命运如刀，就让我来领教。 星辰，软弱的你不在这一瞬也回荡在你的世界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一个

最亲爱的，最靠近的，离最 是历历就别重逢，更加遥远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待未来，拥挤的孤独里，我知道要坚强过下去。 想在